小子龙九家好生忙，上了不连林寨起家吧，你的翻天家也不存呐，问呀此事姑娘不心痛，难 掌声。我下来再演唱一段严派名句《让徐州》里面的未开言。 那地那不见面的我总

为大家演唱一段马派名剧《三娘教子》选段。

亲家把事儿做，亲家的队长一个要挑，靠着你手里把心写好，靠着你打好心出功成心好，靠着你不分两火草，靠着你手不能提来肩不能挑，靠着你头发发牙齿穿掉，靠得你宫本有多妖，年年靠月月靠火火靠，死得你的命来呀跳。 谢谢大家，下面我再为大家演唱一段西派的代表剧舞二堂舍子。

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上天台》中三演，姚皇兄休得要告辞归林。感谢大家，接下来再为大家演唱《王里了龙书案》，好言奉进。 Oh!